发展起来一些零散的呀、小块的这个降雨回波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嗯， 在西部和北部地区出行的话，就是要多加注意吧。那么它会不会影响到城区呢？目前看着是影响到城区的可能性不大。这样的话，对于今天周末的晚高峰啊，也不会带来什么这个明显的影响。 嗯， 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 嗯， 我们现在呢是把目光转向这个世界天气。从这个亚洲天气的重点来说的话，有这么两个，一个呢是印度东部的强降水，这个主要是这个明天和后天这两天，在印度半岛的东部，临近孟加拉湾一带的这个降水是非常强的， 嗯， 大多呢都是有大到暴雨这么一个量级的降水，局地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大暴雨量级的降水，那么亚洲天气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日本的这个高温呢还是没有得到缓解， 嗯， 受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的话，日本从14号开始，大部分地区这个气温呢就是节节的攀升，不少地方呢先后出现了高温天气， 嗯， 未来两三天呢天气形势还是比较稳定，这个副高呢一直是稳定在北这个日本附近，这个高温天气呢很难缓解， 嗯， 去往日本的话，这个作为旅游，就是不要安排的太紧，以防这个体力不支带来的这个问题， 嗯， 我们再把这个目光呢看看这个转向这个欧洲，这个从欧美天气来说的话，就是欧洲明后两天降水呢是将从西欧向中欧南部以及这个巴尔干半岛北部发展，具体的说的话就是明天西班牙北部、法国大部、英国南部、瑞士、奥地利这些地方呢会迎来这个小到中雨， 嗯， 后天呢就是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呢一带这个降水呢还会继续这个加入进来啊，或者继续维持啊，是这么个情况。 嗯， 这个再往后就是有可能是这个匈牙利、斯洛伐克、这个罗马尼亚等也会这个加到这个降水的这个区域里来。 嗯， 降水这个对出行是不利的，但是呢，由于降水带来的这个降温呢，还是可以得到就是有这个解暑的作用。 嗯， 最高气温呢就是在25-26度这个样子，天气呢相当的舒适了。 嗯， 那么这个北美天气的重点呢，就是明后两天美国东部会迎来一轮这个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的这个是小到中雨，局地呢可能会出现大雨，与和东部不同的呢是美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呢明后两天天气呢是以晴热天气为主，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上下，城市中像这个达拉斯啊、菲尼克斯啊，这个今后这个3到4天。这个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左右或者是以上，然后就天气非常的炎热。 嗯， 那么去往美国的话，就是在美国东部呢，就是要注意防雨；到了美国南部和西部的话，就是要注意这个防晒和防暑。 嗯， 总体来讲呢，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郭老师给我们详细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至旅行模式， 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 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午后的1:1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帆。今天是周五，周末任你游的环节。刚才我们听到天气的介绍的时候，可能大家也已经在各个方面得到了这样的信息。在这个周末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去山区啊这样的景区景点游玩。刚才我们在说到气象的预报，再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可能在北部山区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那这个最低气温呢是2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非常的高啊，是90%。而这个我们看到昨天到今天的早上呢，有气象台发布了陆陆续续啊发布了很多次的这个雷电的一些预警。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我们周末任你游的环节里面，我们也要远离山区，远离北京郊区。因为最近我们看到在3天之前的北京山区的这个景区景点关闭的这个名单呢，从130多家增加到了昨天我看到的最新的应该是140多家。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周末出行尽量是避开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山区的景区景点。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在今天周末任你游的环节当中，既然我们要远离这样的一些地方，到底要去哪里呢？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楚城网的张波。张波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波。嗯， 那么刚才听到这天气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两天可能共同关注的这些景区很多很多啊，这名单里面不停在增加。 对对对对、啊、其实周边的尤其是包括山区、 嗯、 是在尤其是在雨季的时候啊、 嗯、 是不建议大家能够去出行到那些地方去。 对。 因为为什么，就是你可能你胆大，但是当地的这个景区的啊，它是意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先到。 对、嗯、 对吧， 因为这个时段不同、嗯、有的时候恶劣天气的或者是极端天气的情况下，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会听说一些像极端天气会发生灾害， 地质灾害， 包括叫次生灾害、嗯、等等 、嗯、对对对， 这些 对 防不胜防，所以有隐患，咱们还是避开这样的时段去。 对，因为就是这几天吧，我觉得其实在办公室里边或者在家里边开着空调挺舒服的哈。 嗯， 其实在 一定要除湿 就 是吧 对，在外边确实是这个湿度有点确实太高了，出去就感觉是蒸桑拿一样的感觉、 嗯、啊！所以说到这里呢，大家就疑惑了，说那这个周末任你游，我们究竟要说哪里呢？啊，跟大家有哪些这个建议和推荐、指导性出行的一些地方，会让大家去选择呢？ 嗯，其实说，相对来说，就是在我们整个国内啊，应该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雨，尤其是偏靠这个南方。但是今年在这一段时期当中。 嗯， 我们北京的这个周边的啊，甚至说河北一些部分区域的整个雨水量也都是比较偏大。 嗯， 大家这个建议的这个前提上，我觉得是大家应该往草原方向或者到这个东北方向去走一走啊，因为东北方向它 远离雨区。 对对对，你要离开这个雨区的话，你第一个你心情也舒服了，再一个就是靠这个方向它比较凉快啊。 嗯嗯， 对吧？避暑，其实很多朋友一直说是我到夏天的时候我找个海边去，我一直都不认为海边是避暑的地方，就是给我一直以来都是这印象。 海边是发呆的地方。 对对对，我觉得海边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其实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我觉得是冬季的时候去、 嗯、 然后其实有时候反倒回来更舒服哈、啊 嗯、 就是可能天气稍微凉一点，虽然你不能下海的前提，但是你可以发发呆看看书、 嗯、 对吧、 嗯、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放松的方式、 嗯、 对吧。那么也就是能够去推荐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去走的话，其实像东北方向也有很多地方已经进入了，尤其进入暑期以来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旺季。 嗯， 啊，就比如说你说，我记得前几天我有个朋友直接说，哎，我想去呼伦贝尔，我说是可以，没问题。他头开始定的一个时间是定的是，大概是7月10号左右。然后后期呢，然后说他可能因为临时有点事情，就延迟了6-7天。那么每间隔5到7天的时间，那么它当地的整个消费可以说是在不停的在涨，也就意味着是。 哦，我刚才一直以为您那说温度，然后一听是消费价格的问题。 对对 对 因为在暑期是吧？ 对，在暑期人越来越多、 嗯、 而且甚至说是、 哦、 其实你会发现大部分人在集中的一些区域当中的话、 嗯、 也都是说大家一个共同想象当中，尤其是从你比如说在广州现在的温度，然后再到了呼伦贝尔的温度、 嗯、 完全就差了好几十度，就是。 对对 对大家都有这个。啊，就叫避热啊，驱凉。 对对，都想要找一个凉快的地方。那么就是在找它的同时呢，还是避开一个热门的景点。 嗯， 这也是我的一个建议，就是比如说我们说东北方向啊，东三省有好多地方可以选的，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时间段，你选择去东北的长白山这一带， 嗯， 可能相对来人客流量也不会少。 这就跟您刚才提到呼伦贝尔一样，这个人流量肯定会更大， 对对对对， 更集中。 对，长白山、镜泊湖整个这一条线上面，就是一旦进入暑期之后，它因为它的整个景区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所以说呢，就整个就大家都奔着那个目的地去的时候，但是你去了，可能真的说是你是在去挤人去了，而不是说去看景或者去度假去。 景确实好，景区服务也确实不错， 对， 人确实也挺多。 对对对， 所以你刚才说这个避开，这是以关键时段，在这个时候去，你有时候你就觉得可能去了以后享受不到那么好的服务了。 对对对，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你可能说是哎，又是人挤，又是干什么的，就是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心情都不会特别好。 哎，那如果说到长白山，多说一句呗。 嗯， 长白山，您建议一年当中什么时候去可能好一点？ 六月初和过完国庆节， 没有进入暑期的时候， 对，或者说就是暑期八月份之后，八月份到国庆节之前到这个节假日之前哈，因为节假日它还有一波高峰， 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说是这个时候你要避开这个时间段去的话，相对来说要好很多。 嗯， 如果说是五月份去吧，可能它的整个树还都没有。 对，然后五月份去还有一个问题，六月初去都不一定能看到那个完整的天池，因为天池在五月份的时候应该冻成一块的这个概率比较大。 对对对，所以说 解冻， 所以说是他到六月初的时候还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是他的旺季来临，一般情况就是从七月一号往后，基本上说是属于避暑的地方，大都有这样一个概率，对吧？ 对， 就是说是一旦到了暑期，因为学生都已经放假了，也都说是哎，紧张的这个学习完之后也都要出去，家长呢很多都陪着孩子出去，那么这种情况就导致了一个就当地的人流量就突然就会暴涨起来， 对， 而且暴涨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他就说是像瞬间一样就多了这么多人来，知道吧？ 那是不是这个在长白山跟刚才提到的呼伦贝尔这一条线上，如果说人特别多的情况下，跟着他的酒店、他的各个其他的一些设施的这样的价格， 它的物价是自然而然就是 这个没有办法， 对，因为它的整个这个旺季的季节就是这一段时间，所以说 而且资源就那么多， 对，而且资源就是那么多，所以说是整个全国人都奔着这个方向走的话，那当然说肯定会显得就是说就是比较拥挤一些，然后说价格相对来说要比平时的时候要高出来很多。 所以说了，你要避开的时段，避开的一些热门的景点景区，那除了要避开之外，我们怎么选择呢？我们怎么选择那些 其实是 更好的地方？ 长白山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也是一个森林公园，对吧？当然，其实我们可以再往东北方向去走一走，对吧？其实也是有几个目的地都是非常不错的，比如我们可以到东极的抚远。中国的最东端，对，因为它正好是与俄罗斯交界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说是相对来说人就要少很多了。大部分是出入境的啊，因为它从抚远到出境，可能就是从它这个抚远出境的话，就是半个小时，就已经出境了。就是坐公共汽车啊，然后直接过去半个小时就已经到哈巴罗夫斯克了。那么这是一个抚远，这是我们一个选择啊。当然，在这个选择它的同时呢，然后我觉得，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就是号称为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是中国的，东极抚远，对吧？而且在这个地方有河流啊，就是比如说有这个，就是有好几条江，对吧？交汇的一块儿，包括黑瞎岛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去看到，对吧？也是你可以完全可以体验到，但是它的这个晚上的时间就相对来比较短一些了。就是说它不代表它在最东边它天黑的就早，但是它天亮的依然是最早的，所以说是晚上的这个时间，有时候你感觉到，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朋友吃饭，然后晚上在正好在抚远区，就是吃饭吃了一会儿，我们可能就是晚上吃的时间长了一些，就像我们吃夜宵一样。 你不会吃的天亮了吧？ 是我出去看了，我说这是不可能啊，难道喝酒我喝的睡着了吗？然后一看表，哎，两点钟啊！我说这不错啊，两点钟天亮了， 真的那个时候就是 天上 一度白了是吧？ 对对对，已经发亮了，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是就是大家在这边的时候要适应它这种的这个时间，可能是略微和中国，我觉得是和我们国家 和内陆吧， 对对对，有一定的差别啊。那么说是。 这是在抚远这一带。然后另外其实我觉得我更推荐的说在这个时间段其实我们可以去到这个一些小兴安岭啊大兴安岭的这些目的地是比较适合的。因为第一个它本身是就是大兴安岭大小兴安岭本身就是这个天然氧吧。那么我们可以去选择走的东北的伊春方向。伊春呢它本身就是它的整个这个资源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比如我们到了二三打个比方来说哈，我们可以看到火山岩，对吧？那么说在伊春啦，它也具备一个火山岩的地质公园，就是在红星火山岩公园这个地质公园，然后就是包括河流吧，当然汤旺河在这边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而且现在目前为止是我们国内吧。唯一的一个国家公园，就是国家公园这种称呼的很少，那么只是这个是唯独审批了当时一个汤旺河国家公园，那么公园里面它相对来说第一个就是你走在它整个森林当中你不会感觉特别的热，而且也不会有太多的蚊子，这是 蚊子少， 对对对，蚊子比较偏少一些，而且第二一点呢，那么说是这个地方它本身虽然它就是说是是凉快一些，但是它也有一些水上的娱乐项目，比如说我们去因为它不是说下雨像我们这边下的这么频繁哈，但是它的整个这个水上的什么漂流啦什么激流勇进啦等等这些水上娱乐的设施都是非常非常的完整，那么这是作为汤旺河，而且汤旺河它本身你说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到南到我们可以到云南去看石林去，那么在这边的话它也有石林，在汤旺河 东北的石林， 对汤旺河的石林，对吧，它也是存在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作为这边的话它也是一个看的一个目的地。 这儿人会多吗？ 至少我相信啊，只要不是赶在这个冬季大家去看雾凇的前提上。 对，忘了这一点，就是那个地方看雾凇好地方， 看雾凇的库尔滨水库嘛， 所以避开冬季的那个雾凇的， 就是避开雾凇的一个节假日就可以，知道吧？就是正常的平时的，这属于我们正常的，就是因为它的很多的这个景区啊是后来新打造出来，但是景区非常的棒。 反正比起刚才您说的长白山，应该这个时候肯定人会少多是吧？ 至少能少出来，三分之二吧， 很厉害了，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在周末任你游当中呢，挑选一下避开这个我们的雷雨区域哈，避开这个地质灾害的地方， 还得找一凉快的，还得找人少的地儿， 这难度越来越大。 对， 我们今天去的方向是东北，那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微信平台上和我们的嘉宾来自出城网的张波交流一下。我们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好，继续回来，我们跟张波来聊一聊这个避开雷雨的区域，避开地质灾害的地方，我们要找到更多又凉快啊，人还得少啊，这景色还不错的地方，今天真的是增加很多难度。 对， 张波刚才说这个东北，他给大家挑选的几个地方，看看是不是合您的胃口。 这几个区域呢，基本上我刚才说了一个汤旺河，说了一个库尔滨，说了一个红星火山岩地质公园。那么这几个地方呢，相对来说，它都是属于都是在新青区，就是伊春的新青区。 在伊春，对吧？ 对对对。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这边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目的？一个是湿地。它的这个湿地呢，因为在这边呢，可能说是也是地大物博吧，哈。就是说，湿地的面积非常非常大。而且就是说是大家在这边的话，你有很多摄影的爱好者啊，他可以说喜欢去拍一些鸟类啊哈，或者拍一些这个日落啊等等这些。那么我觉得说在这边是再适合不过了啊，而且它紧紧相连的就是，也就是前段时间就是可能也不知道很多朋友知不知道啊，就是有个新兴打造了一个户外运动谷。 户外运动谷。 对对对，而且在我们国内还是数一数二的。 有哪些户外运动？ 对，就是不是，一个是它的整个一个栈道，就是万米的栈道直接步入到这个森林就是大兴安岭 峡谷里。 对对，森林里边去，它这个峡谷可能比较偏少一些，但是到森林。对。 然后呢？ 然后呢，它的整个树上的木屋，这是真正的在树上的哈， 这个不是假的。 树屋， 对，树屋，啊，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树屋，它大部分是因为有一些人工的修饰，然后让你感觉是在树。 这个真是在 这个是真是在树和树之间，他们是选择好的 哦， 然后搭建出来的树屋， 嗯， 而且它本身这个地方它还有它的一些房车露营基地，最主要它打造了一个就是80年代的一个就是。算是一个俱乐部吧，哈，就是因为它本身这个以前属于是林场的一个电影院，然后后来给改造，啊，就是因为林场的工人整个都已经不是说像在以前在砍树的那种状态了啊，然后说是基本上就发展旅游业， 嗯， 所以说 越说我越有点电影故事的感觉了， 对对对， 好像听到《三体》里面的东西了， 对对对，这是没有错误的，就是他，你这一说电影。 是吧？ 别给我带歪了。 刚才你说露天电影院吗？ 对，它 俱乐部形式， 它原先是这样，但是它现在呢，就是电影院本身还保持不变，但是在里边的话，然后它直接打造成一个就是一个主题餐厅， 嗯 啊 嗯， 还包括主题音乐餐厅， 嗯 啊，所以说是我觉得就在这个地方，就是它旁边就是一个房车露营基地啊， 嗯， 然后再往里面走又是书屋，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是一个穿越的一条路线， 嗯嗯， 所以说它整个这条路线下来之后，再加上旁边的一个湿地， 嗯， 这两个地方又能够待上一两天， 哦， 啊。这是一个作为说是一个它的户外运动谷这一块， 这种形式一般很需要很大的地方啊，需要很大的地方，但是东北确实不缺这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我跟你说，在我们全国它占的面积是最大的一个区域， 嗯， 占地面积不小， 嗯， 但是具体多少数字大家可以自己查一下， 嗯， 就我记不太清楚啊。 东北去玩的朋友，如果是自驾的话，你会发现就是你说一天当中走多远，那个能走多远走多远，真的是就是特别辽阔。 它还有一大优势， 嗯， 就是说它是人口。数量最少的一个地方 哦， 很大的地理面积，然后人口数量只有20万人口， 嗯 啊，所以是非常人口特别少的一个地方， 嗯哼， 对吧， 嗯？ 当然这个地方，他就说除了这些玩的东西，那么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考虑到一个吃，对吧？ 对 啊，那么这个地方首先盛产蓝莓，啊， 蓝莓， 再一个森林里边的蘑菇。啊， 嗯， 这个说实在话了，真的是和我们平时在外面我们自己买的那些蘑菇不一样。你拿那个什么，什么柴鸡炖啊，炖蘑菇啊，这蘑菇往里边一放， 嗯， 满屋子飘香，全是蘑菇味儿，啊，这是真的， 嗯， 啊，而且本身在这边的一些河鱼， 嗯， 就是东北的鱼嘛，啊，就是它本身有一水库啊，然后也是非常非常的， 所以他们说在东北吃这些东北菜的时候，跟你在城里面吃这些东北菜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他们说那个你就把原料拿过来还是不一样。水土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对对对， 那这样我们更多的时间呢留在下半时段哈。今天这个难度确实挺大的，我觉得考验张波推荐的这样的一个精确度啊。刚说了几个条件嘛，一个是说人少，还得凉快，还得这个避开一些雷雨的区域，对吧？ 对对对对，嗯。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的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交流一下，有哪些问题也可以来问问张波，关于这个暑期你也。到底是想选择什么样的地方啊？张波今天推荐的区域是在东北方向。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消夏避暑选哪里？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享受夏日里的清凉。 温都水城带你嗨，大型水上乐园、佛系温泉、豪华客房，还有萌萌哒泰迪熊陪你度过快乐时光。咨询电话：8178-9506，8178-1111。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6868588。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经过100小时的高速运转，你的活力指数目前仅剩0.0001，请准备关闭新风系统，输入关键词周末，调整 这个新模式，拨开迷雾，多一点选择，周末任你游。 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环球旅行家下半时段，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出城网的张波，再次欢迎张波。 大家好，我是张波。 嗯，张波刚才说了，在今天这个周末任你游里面，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呢，要挑选起来这个难度稍微的增加了一些。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北京的周边，我们的山区的地方不适合大家前往，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在这个周末呢会选择走得更远一点， 对对对， 或者说在家还是休整休整， 借个假期。 对，但是在这个暑期里面有很多个周末啊，我们可能还是有更多的打算，更多的计划。 对， 所以呢，张波今天说，在这个暑期我们要挑那些人还要少，还得凉快，而且呢，这个景区的风景还得不差啊。 嗯，对 对， 这样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的推荐方向是在东北。 东北。 刚才张波在上半时段已经说了那么多地方了，而且有很有意思的，像这个户外运动谷啊，这样的地方。 对对对。 那您刚才说的，不管是这样的一些像这个山区的地方，或者是户外运动的地方，还是刚才一些新的一些景点景区，咱们前往这些地方交通方不方便？ 嗯，是这样子的话，如果选择坐飞机的话，因为这两个地方它都属于比较小的地方哈。嗯、那么它 像伊春本来是通航的，对吧？ 伊春是通航，但是它要需要在哈尔滨经停。 哦。要到哈尔滨去了， 抚远也一样。 嗯， 哈尔滨都需要一个经停。 嗯 啊，就是这是这样的一个。 如果经停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到 那？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嗯， 经停一个小时。 经停一个小时。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再去，然后再直接飞到抚远。 嗯， 这是坐飞机的一个办法。 那也不近。 但是说实在话呢，我不建议大家去坐飞机过去。为什么呢？你坐火车其实挺好的。 北京到哈尔滨， 嗯， 晚上 就比如说你周五晚上出发，周五晚上的火车，然后周六早上起来到哈尔滨， 嗯， 啊，从哈尔滨的话，然后你就是可选择性很多了，你租一个车4个小时到宜春。 四个小时的时间是吧？ 对对 对, 对， 路况 非常的好， 嗯， 非常的好。 在东北开车，啊、我刚才 只要不超速， 我刚才跟张博说，在东北开车确实跟华北不太一样，您看到的景色更丰富。 对对对，嗯、所以说我就建议说是你这是一种方式啊、 嗯。 当然，你要是时间允许的话，你可以自驾车走这条线啊。对，但是距离是有点远哈、啊。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工作环境比较宽松的朋友们。 对对对对对，这个，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在暑期的时候，他确实，我见到问我问题的好多，大部分都是，我大概要去什么地方，带到北、 嗯、 到什么地方待上8天10天的啊、 嗯， 就是问这样的问题的。 嗯、 那么说是，所以说我觉得说是，就是在这个暑期的话，大家有时候如果是借个什么自己的一个年假或者借个什么假期， 嗯、 你可以去选择，对吧？选择 从北京开过去。 对对对，从北京开过去，开过去当然说开，当然自驾的这个目的地就有很多了。不一定非要走这样一个 对，而且开的话、嗯、不一定说我非得到某一个地方， 对对对， 我可能在沿途会经停很多 很多点，很多个点， 外的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就比如说是真的说，如果你时间允许多一天允许的话，我建议就是说你能够做、 嗯、 就是比如我们从北京到了哈尔滨，哈尔滨来，然后你不着急，然后今天就是可以在哈尔滨住一个晚上。 嗯， 为什么住哪儿啊？不是住市里边啊，市旁边30公里处有一个叫伏尔加庄园的、 嗯、 纯俄罗斯风情。 哦，这个好像 对， 我听您讲过一次。 哦，对 对， 我 记得是吧？ 我记得冬季的时候我讲过。 对，说过这个， 因为冬季的时候我们去雪乡，我们会选 择这 个。 是是是是是。 但是冬季是冬季的概念，夏季是夏季的概念， 啊、 秋天是秋天的概念。 啊， 它整个一个庄园里面打造的时候，每一个季节的这个效果都特别不一样。 嗯， 所以说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 中转， 嗯，或者一个休整都可以啊。 嗯嗯嗯、 然后这是我们从哈尔滨这边，然后我们直接到了宜春或者到抚远， 嗯、 这是一条线路哈。相对来说，这两个地方人不是特别的多。 嗯 啊，而且就是物价它也没有说是像我们想象特别的高，一间房吧、 嗯、 能够在这个旺季的时候它可能能卖到300块钱一间房，就是已经很不错了。 嗯， 就再高上去可能就不太现实了、 嗯、 但是在我觉得说，在我们进出的很多的一些普通的这个酒店的话，可能快捷酒店也可能卖到300块钱了。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在上面的时候说的叫水涨船高，这个地方水还没有涨到那样的高度。 对对对对， 所以呢它不会 啊 价格不会那么高、 就是说你去选择这个目的地的时候，其实东北方向了，东北不光是有森林，它还有东北盟啊、 嗯， 东北盟就是内蒙古、 嗯，对， 就是也是靠近这个黑龙江这一边的、 嗯。 那么就是说是你从哈尔滨这边的一个经停两条线路，一条线路是往宜春方向走，另外一条线路是往呼伦贝尔走。 嗯、 但是走到这个呼伦贝尔，大家很多人就不知道该怎么玩了。其实我给大家就是今天报一条线路啊，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边，然后还不是人特别多，你还能找见便宜地儿的。 嗯嗯、 首先二山先略过哈，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大部分选择走大通道，或者去选择走二山这边去走？二山它现在是。特别紧张的时候，就是它的整个物价是，就是房价各方面都特别紧张的时候。 去的人现在太多， 特别特别的多、嗯。所以说是大家从这个方向走的话，然后可以直接从这边，然后到了，到海拉尔，从海拉尔来，然后海拉尔的房价现在它不至于，就是说它不管在任何季节，它不至于说一下高的特别离谱的。 嗯、 在海拉尔你可以稍微逗留一下，然后在海拉尔，就是你可以选择，也可以选择不从这个哈尔滨去经停、 啊， 对吧？然后你可以直接从北京飞到海拉尔，2.5小时就可以到， 对 吧？然后你到了海拉尔住一晚上，然后第二天一早的话，然后我建议就是你租一个车，然后直接穿越莫尔格勒河。这个时候人肯定不会和你挤，因为大部分游客都在路上面，就是那种大巴车， 嗯， 对吧？ 嗯嗯、 但是你，我就建议你租一辆这个，就是比如像丰田270，就像这一类型的这个越野车， 嗯嗯、 直接穿越这个莫尔格勒河，穿越大概需要，就是你走走看看玩玩啊，可能大概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嗯， 像特别有名的什么什么金帐汗，我不建议去住，那个确实是很贵。 嗯 啊，就是因为它地方是有限的， 限嗯、 对对对。但是穿过之后呢，然后你就直接穿到额尔古纳了。 哦， 穿到额尔古纳，可能很多朋友更熟悉根河、势力啊等等。 对，对， 敖鲁古雅啊这些部落啊， 嗯、 可能在大家就是特别特别的熟悉了。 嗯、 但是在额尔古纳市区的旁边30公里处。啊，有一片真的是，嗯，有点什么北欧风情的一片这个风景是非常的棒的。比如草原，它因为它属于林场、牧场、农场三个地方的结合地带、 哦、 啊，而且它现在它整个还是以季工蜂的状态来去生产作业的方式、嗯，生产队的方式， 那么有传统的， 但是这个生产队很牛了， 嗯， 你知道他们的。地大物博，它整个这个 管的地方多， 管的地方太大了。 嗯， 所以说是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去，就是说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上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油菜花，在这个季节，在七月份， 嗯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它 真有油菜花啊， 哎，这是。我们有一个油的牌子叫什么来着？我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它的生产基地在这边的，对吧？然后还有小麦，啊，那么你还可以看到就是小麦和油菜花穿插的整个田地之间的， 嗯， 啊，那么这也是一种风景。然后其次呢，就是他们很多把这个野猪都给圈养起来了，你知道吧？你可以看到 野猪圈养起来， 对对对。一喊一嗓子，那有好几百头猪就跑过来，知道吧？这是真的啊！而且它整个还有包括它的百花林，对吧？在里边可以摘到很多的一些野生的这个蓝莓， 嗯， 蓝莓还有草莓，知道吧？都是纯野生的哈。 啊，这要赶上好天气，多美啊！ 你放心，在这边我保证你十天有八天是好天气。 哦， 对，这个可以打保票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属于旱，就是比较干旱。那么说是。而在草场里面，就是我见的时候，我们国内的草质量比较就是高的，就是大家所谓的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可能在这个地方是最 明显了， 最为明确的。因为其他地方呢，可能是不管是高草矮草的地方，现在很多的都会去打草，打草，然后说做进出口的这个这样一 这里还保留的很好， 这个地方是保留的，因为它是生产，它是以这个农业啊牧业和林场三个地方的一个交界地带，所以说这个。叫上库利农场还是属于一个没有开发的，而且晚上的时候可以去住他们这边的两大特色的地方，一个是木克楞房，可能就是贵 什么房， 木克楞就是说它全是木头的房子，但是很奇怪的造型哈，就是很有当地文化风情的一种造型， 全是木头材料的， 对对对，这是所谓的当地的，就给它称之为也是一个特色的房，叫什么木克楞，然后这是一种房型，然后另外的一种呢，你可以选择住在他们生产队，比如说第几个居民组的，他的整个一个麦田旁边，他们会有一些这个什么星空帐篷。 星空帐篷，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你的帐篷不是在地上，不是是在地上架的，但是不是说你的帐篷底是挨着地的，它上面直接架起来，然后在最上面是一个帐篷，然后你晚上的时候打开窗户，不是打开那个帐篷看星星。 哦， 这就是所谓他们取名字，还有包括他一些这个360度全透明的这种啊，就是可以直接封起来，然后也可以直接打开，然后你一圈就可以整个睡在帐篷里边看星星，这是一个也是一种选择。当然酒店还是有的，不管什么农家乐也是有的啊。唯独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因为他们菜，我们十个人一桌十个菜，然后吃完之后和没吃是一样的，就是菜量特别的特别的大。 我说没吃， 然后要羊腿，我们几乎就没敢吃，你知道吧？我说这打包吧，下一顿吃，对吧？啊，就是说 分量特别足， 对，它的分量是非常非常的足。但是到这边的话，就是说我觉得说这是一种选择啊，而很多的一些朋友他还会选择去走黑山头呀。其实我觉得说是你可以完全从额尔古纳直接斜插到满洲里去。对吧？有几个地方也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大众的，比如像186彩带河，它是走的也是边境线。那么186彩带河这个地方呢，它具备一个就是滑草是在我们全国国内算是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滑草的滑道。具体多少米了，我也没仔细去数。但是说是就是体重过重的人，就是比如像我这样下去的话，然后只滑到半道的时候，其实我越往下我越害怕，因为速度太快了啊。就是体重轻一点的可能感觉还没什么事，尤其小朋友更没有什么感觉，知道吗？唰下去了哈， 滑草。 对对对，然后在这边正好可以说是它本身属于在这个一个属于交界的，而底下的整个河流。就是大家拍的那个像什么西林九曲的那种，对，九曲十八弯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而正好对面就是俄罗斯的一个小镇，然后你如果拿一个长焦或者拿一个望远镜的话，可以直接看得清清楚楚的小镇，这是作为186彩带河这样一个点，就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然后从这边的话，然后到满洲里吧，或者是最后再从满洲里到海拉尔，这些我想着我说这些点基本上都不属于常规的这个目的地， 对。 啊，但是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你的整个一个费用可以减少很多，而且你玩的会非常非常的棒。 刚才有朋友在平台上就说北京，因为湿度大嘛，可能感觉这个体感的闷热的程度非常的强。在东北，在这个季节当中，在您说的这些地方，它会有闷的感觉吗？因为我们原来老是这么说啊，说北方跟南方比，原来他们都说北京其实最开始如果进入到这个桑拿天的时候，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好像这个持续的这种闷热天气更多了哈。 对对，尤其是老降雨。 但是东北呢？东北因为它更靠北方了， 他们干爽呀、啊， 还是确确实实要干得多是吧？ 对，他会很干的。 嗯， 就是说， 你说夏天大家最想要这种感觉了， 就是 干一点， 干爽而且还凉快。 嗯， 就是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 嗯、 可能中午的温度可能会略微高一点点。 嗯 啊，就是可能也就是能够到一个28-29度，但是温差大可能会差十几度。 嗯、 比如哎，早上起来可能就10度。 对 啊 对， 如果说像我说，你住在那个星空帐篷，可能早上起来也就是一个7-8度， 是简直是不敢想象。 对，7-8度到20多度的这样一个过渡， 那是不是去还得带点衣服什么的？ 去的时候，然后你的整个外套呀这些东西都是必备的， 嗯， 对吧？除非你感到真的是他们很难碰到，就是像那一年我碰到那个天气，感到38度， 嗯 啊， 那是算极端天气了。 那是一个很就是很意外的，他们都说这60年以来没有碰到过这种。 嗯、但是平时确确实实不会这样，是吧？ 对对对，平时确实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嗯、 所以说这个季节去的，当然说你就是，纵使是有吧，他可能能坚持2小时热， 嗯， 对吧？这2小时你正吃饭的时间段。 因为刚才我看了一眼这个哈尔滨的温度，今天是最高27嘛，然后最低23，那个张波就说，其实你过了中午的最热的那1-2个小时， 对对对对， 迅速它就下下去， 对对，迅速它的温度就， 然后一天大部分时间真的就是很凉快那种，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在这边的话，就是包括你到了它，比如到了森林，只要是在它这个到了白桦林子，你到了它这个阴凉树荫底下的话啊， 嗯， 基本上说是哎特别特别的舒服， 嗯， 就像在我们北京的这个刚刚立秋就是秋天的这种感觉啊， 嗯， 啊。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就是走这个方向的话，然后你选择目的地的时候， 嗯， 一定不要去选择就是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其实它的里边的景色，比如说阿尔山旁边还有一个奥伦布坎， 嗯， 对吧、 嗯、 那么它的景色和阿尔山的景色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就是因为藏在深闺人未知， 对对对对 对， 有的时候我们刚才听张波在讲的时候，他每次讲这个点他都会说，你先从这个地方去啊，你看大部分人都去了那儿了，我们就哎改个道，然后去别的地方。所以刚才这个主意呢，我觉得在我们平时，如果你要去探索的话，你也可以试试哈。 对对， 就是你走不一样的路。 嗯。 但是呢，总之要说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这样的雨季当中，在可能雷电天气比较密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啊！我们要走更多的一些可能标志比较清楚的， 嗯 啊，或者说成熟的这样的路线， 嗯、 可能更让自己要放心一些。 对 对， 好吧。那今天时间不多了，最后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呢，还是不要去北京附近的山区游玩。 对对，这样安全第一。 对，景区都在关闭当中。好，希望今天张波给大家推荐能够帮到您暑期的旅行计划。我是张帆，再次谢谢张波。 好，感谢大家。 嗯，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住在876》，我们明天见了。欢迎收听易购时间，我是远航。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2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